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有啊！ 喂，好啦，阿龙咧，终于翻嚟啦。 喂 ，hello，hello， 唔好意思迟到。 唉，唔紧要啦。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起罗永聪啦，系嘛？咁啊，大家即系呢两日咧都洗版洗得好犀利啊！嗱，呢个两个礼呢、這个礼拜，即系其实好娇闷，但系有两位咧，有两位仁兄咧就不断咁样送花生，唔系不断嘅，送咗一口花生俾你，就即系系咁发酵啫。咁啊，一个就系阿胡志伟啦，系嘛？又系佢啦，啊，即系已经大家都耳熟能详啦，佢已经系。咁啊，我记得金英都即系都讲得好绝屈嘅，即系你谂下，即系。其实佢有佢都有件得着嘅，即系话，即系啲人终于认得佢系即系民主党嘅。 我讲嘅，因为我因为佢 你太面啦，屌你啫！ 佢面目模糊嘛，本身 吓吓咁好啦。咁啊，即系另一个咧，就系阿罗永聪啦。罗永聪吓呢一个叫公关大红人。咁啊，即系最近就张国柱就邀请咗佢去 SoCo 嗰度咧，就呢个社总嗰边咧就分享会，咁啊分享佢自己吓呢一个特首选举啊嗰啲经验啦，系嘛，同埋得着啦，系嘛，咁犀利啦啊，连啊呢个777都要想漏佢过档啦。咁佢就即系都。即系都言无不尽，佢讲得都完全系冇避忌，咁佢又唔觉意吓，佢都唔知道吓，有原来有位即系读媒记者喺度啊，即系可能记性好啊，即系笔录都冇做啊，咁啊令到佢咧就一啲即系戒心都冇，咁所以咧啊就真系以为啊，即系社总话斋就不引述不报道，咁但系咧。啊，即系佢以为闭门分享就讲咗好多啦，系嘛？咁首先佢就觉得沾沾自喜嘅，咁就即系搞掂咗呢个公民党同民主党，咁甚至乎引述咗 关佢咩事啫？公民党公同埋民主党 啊，唔系 anyway 佢就咁样啦，佢真系都好沾沾自喜啦。 喂，如果我要插一句先，因为我哋做好多个 point 要讲啦。喂，如果第一日好似某一啲人咁讲，就话如果习近平真系钦点咗佢嘅。你估我哋会唔会压住？ 嗯 ，no， 一定唔会啦，大佬就系中紧所谓佢一早被阴点人嘅讲法啦。 嗯、 我哋作为反对派，冇理由压住喺一个建制派嘅身上边，而佢最后系会成功当选行政长官嘅。佢日后所做嘅嘢，我咪孭晒锅。 嗯， 喂，我 day one 都已经系咁讲啦。点解我哋要压落去嗰度啊？系形势，你估你真系你嗰啲 PR 啊，大佬？ 嗯， 喂，我就系因为睇到阿爷。是全面打压你，我为了对抗阿爷，所以先 ride on 你，借你嚟用一下咋。 其实无论，你定系刘世良都讲过，而家呢个结果系最好噶嘛，薯片输咗、嗯， 对我哋都唔会差得去边啊，大哥。对佢啊更加好添啦，佢光荣引退回群英，大哥。 但系 你估你仲有一翻转头？喂，老公系唔信你啊！ 但系对于人社治嚟讲就好 desperate 嘛，佢不断咁样样去， 屌咁佢分析错形势关人咩事啊？ 人社治就好 desperate。 喂，所以咧佢讲嗰句说话， 嗯、 我觉得咧佢都系即系讲大 了，话成功去isolate 嚟咗呢一个咧阿迪啊、长毛啊，同埋阿罗冠聪佢哋。 首先，我唔知道你过去嘅日子里边，我都有 observe 喺个过程里边、嗯，你做过乜嘢系表现到你系 isolate 嚟佢哋先？我睇唔到喎、啊，而实际上即系其次啦，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系佢哋自己 isolate 嚟自己啫，唔关你事啊！你唔好喺面上贴金啊，钟仔。 唔系咁，佢唔系佢，佢又觉得呢个系成就嚟嘅。咁但系 嗰个唔系好简单嘅啫，即系从呢个逻辑同埋我哋嗰啲严谨嘅科学分析就系、是、两样嘢同时出现。 系咁，佢冷处理 代表嗰样嘢系有因果关系啊嘛。 唔系，即系你见到佢。完全唔需要提呢一句，即系佢纯粹而家咧，即系事后检讨，就觉得自己好威威咁样。 你系客观上 是出現了有人自我 isolate， 即是我講返俾我 們，而不是你自己做的嘢係令到人被 isolated 嘛。 啊，我哋啲花生谷嘅網友呢就好易明白㗎啦，即係嗰個現象就叫 P 仔型叻係咪，即係嘩你即係你見到嘩真係成功 isolate 咗啦，咁我咪即係入自己數囉係咪，我咪好犀利呢係咪，即係你哋呀，即係阿長毛呀成日話自己即係叫做係有popular mandate 嘅人呀，都唔夠我第一次即係咁犀利呀咁樣即係佢即係呢啲咁嘅型叻叫做係。 所以呢佢喺成个讲緊呢一个嘅佢认叻嘅过程里面呢，即係用 P 仔认叻呢个讲法呢最佳描述嘅。喂，两样嘢同时出现唔代表你所谓做嘅公关同嗰样嘢係有因果关系。你最多就有少少促进啫。因为政治上面嘅嘢就唔係好似卖广告咁简单。係有成个客观基础嘅，係有成个政治环境。是有互动的。所以 social science 不是一个 pure science 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两样东西同时出现可能就是我们叫所谓 correlation, highly correlate, 但是不代表那样东西是因为有 cause and effect 的关系嘛，大哥。你记不记得你靓仔的时候如果你写论文都成日被阿 Sir 串的啦，这样东西喂，屌两样同时出现为什么一定是那样东西是导致那样东西的。同样道理你罗唔系罗冠聪，但系嗰个咩罗永聪系嘛？罗永聪所谓嘅 P.R. 工程同民主党、公民党焗住去支持你有乜关系啊？系因为见到你得翻卅几飞，每日俾人 call 走啲票，等你朋友去跑下，去串下呢个林郑月娥，玩下共产党，等佢要付出代价，系咁简单嘅啫。屌你冇咁上心啊！第二。那班傻佬不是你 isolate 他啊，是他自己 isolate 自己啊，大哥在整个过程里面原则错我讲过很多次不过不厌其烦因为在group 里面有人问我嘛他们叫原则派行开啦你参加得小圈子选举你不是叫原则派的啦不要亦都不要在自己面上贴金啊戇鳩你参加得小圈子选举对不住你不是原则派你只是出位派都是一样的在我的角度不算了即是怀念你瓜了或者已经瓜了无谓那里那么狠但是你参加得这个小圈子选举你已经不要在自己面上贴金了只要能够有机会在面上贴金是小弟的我从 day one 都告诉你这样是错的你自己揀错了个策略你为了博出位諗住驚人哋喺嗰段時間裏面 sideline 咗你唔報道你所以你用插自己一刀嘅方法嚟出位你係葬送咗成個運動葬送咗你自己嘅前途你而家你班女仔仲撲出嚟睇喂你仲好意思睇大佬我哋老實講我估大部分嘅黃絲係對薯片係冇感情真係冇感情所以佢費鳩事答你佢都冇資格答你因為佢都唔係佢都唔係佢嗰樣人都唔係佢嗰啲 fans 嚟嘅係咪不過喺嗰刻喺嗰個 moment 喺嗰個 timing 我哋去頂住老共咋好啦第二樣嘢你成個策略都錯你由低溫都錯你連個判斷都錯我喺呢個節目裏面講緊咗兩三個月話俾你聽我收的风不是这样的我们客观分析的东西都不是这样的我都想你中啊如果你的讲法中的话你真的是你有前途啊因为你投了白票嘛因为你抗议这个小圈子选举嘛你一早去追击他嘛是不是你啱咯喂那样东西现在是不会发生的你才大镬啊你是现在唯一的冲仔出来擦下擦下在那里认屎认屁你先挽回少少啫，其实都唔关事啊！如果你严格嚟讲个分析就系关咩事啊？佢做嘅选举工程，你细心分析啊，睇翻佢啲 Facebook 啊 page 啊，我睇唔到佢有一样嘢系话 isol 嚟长毛同朱海迪、啊，我真系睇唔到、啊。喂，你举翻啲 post 出嚟啊？ 咪好简单啫嘛，你同一个薯片，佢以往佢自己做嘅一啲财政预算， 你揾我嚟撑你。你就是 isol 嚟佢啦你敢唔敢揾我我都唔会撑你 ,sorry。 唔係佢单纯系唔理你嘅啫。 佢覺得咁樣做係已經係一個好嘅策略。 你揾同軍行撐你，你揾啲左膠去撐你，你就係 ISO 嚟到佢哋，因為我哋成個激進派陣營分裂啊嘛。 要搞清楚。 屌你嗰啲宣傳。几段片我都睇晒啦，讲你老婆嗰段情人节唔捻算啦，你讲001薯粉啊，田北俊唔算啦，揾你嘅司机嗰啲唔算啦，揾啊咩陈慧珊嗰啲唔算，你点 ISO 嚟啫？嗰班人全部都系建制嘅一部分，屌！喂，所以我话佢系自己事后将一啲成果系讲佢自己嘅选举工程嘅一部分，系冇错噶。关你咩事嗰啲嘢？喂，我睇唔到，我睇晒你嗰啲片段啦。我有睇噶，点会我冇睇？我好高度 observe 你嗰啲片段噶，包括林郑嗰啲都系噶。 喂，你讲咗个 point 咧，其实泛民主派一定要做噶，就系、是、如果根据你咁讲，罗永聪啊不断咁样利用阿长毛佢哋自己 ISO 嚟自己呢一样嘢去 claim credit 嘅话，泛民一直输一样嘢系咩咧？佢哋唔识 claim 呢个 credit。 佢 claim 咩 credit 啊？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话一直以来所有任何嘅抗争运动，咁其实都有少少成果出现嘅，而泛民系冇 observe 到呢个少少成果，然后走去 claim credit 啊嘛。 啱啊，你就呢样嘢就要学下本土派。本土派搞个骚乱出嚟，可以都系 claim credit 啦。你谂下梁天琦点选？你谂下本土派点样选？ 唔系，你搞错嗱。泛民咧唔系冇 cam credit 嘅，但系个 cam credit 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眼高手低，就人哋觉得系抽水嘅，其实系，即系佢 cam credit 嘅时候咧，佢即系就系俾人有一种抽水政客 feel， 咁而唔系话即系佢哋冇尝试个 cam credit。 喂，老实讲。你再講翻，佢話佢成功，嗱呢個我認同佢嘅，成功地將啲淺黃同淺藍係支持咗曾俊華，呢樣嘢我認同。但係深藍同埋深黃，起碼去咗八九成。所以我上個禮拜嘅分析係啱嘅，我唔知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佢出嚟選到俾你代表就係唔得嘅，系唔得噶，冇人会投你票噶，咪就系浅黄同浅蓝咯。即使你曾俊华亲自压阵去选，我话俾你听都唔得。喂，嗰第一个选举游戏规则唔同，第二个气氛系唔同咗。你又冇建制派票，你又冇泛民主派票，咪自由党咁咯，田北俊咁咯， 王维基 咁咯。喂，唔好以为你系神啊，你系嗰个时代嘅产物咋，你喺某时某刻先得佢呢个支持咋。呢、這个讲法唔单止系讲俾佢啲 fans 听，佢啲薯粉听。薯粉我觉得已经系即系全部急流勇退，同埋即系树倒猢狲散。系讲俾嗰啲而家仲记挂住点解有咁多人支持曾俊华嘅人听。即系而家不停喺度 post 话自己系原则派嗰啲傻佬。我已经第一个驳咗你，你唔捻系原则派。第二就系佢呢个现象散噶啦，佢赢就会继续存在，佢输其实呢个现象已经散噶啦。所谓中间嘅票，你唔使担心，系冇咗噶啦，系唔见咗。你最惊其实佢赢噶咋？不过唔紧要，正如我讲，佢赢嘅时候。你咪印证你所有讲嘅嘢系啱咯，佢一定会做衰嘢噶嘛，佢点可以唔做衰嘢啊？林郑都一定要做衰嘢啦，你坐得呢个位，所以讲俾嗰啲以为仲系记挂住薯粉嘅人，其实所谓嘅原则派嗰啲人，其实就系呢啲小和尚啊，喺个故事里边嘅，我哋放低咗好捻耐啦，嗰条女，即系嗰个妇人啊。你哋全部系嗰个小和尚啊！到今日啊，已经仲挂住佢，挂嚟把撚咩？嗰个现象已经过咗噶啦，冇下一镬噶啦。唯一我哋唔明白嘅就系点解老共唔利用佢咋？因为老共发觉你利用完一次，我谂到噶啦，后屘跟住来佢一做衰嘢，你咪又反转头屌。喂，嗰啲民意真系如浮云嘅咋？你以为佢真系五六成？支持啊！ 唔系，其实 你一立嗱三条啊， 嗱 唔见十零廿个。 嗱有一样嘢咧，阿罗永聪佢讲得可圈可点嘅，就系话佢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实验嚟，呢个实验未完嘅。咁但系咧，即系代唔代表即系其实我乐观佢呢、這个即系佢做呢个咁嘅实验，我系好乐观于即系好乐见其成啊！佢有即系建制派有啲人咧。 是真的会做一件事去咁重视民意去玩一个咁样嘅选举游戏假戏真做。 如果你都有个 loophole 嘅，如果阿爺真係钦点咗胡须仔嘅话，佢就唔会做建制派咁尊重民意㗎啦。 咁当然係，即係好似好似叶柳咁样咋嘛。 佢使你理佢使乜讲得咁好听啊，讲八三一嘅时候。唔係，使乜講得咁好聽啊？講廿三條嘅時候， 葉劉點解佢無端端喺中段嘅時候要改政綱啫？ 所以切頭切尾嘅小圈子選舉，其實大家都係賭下嘅咋，賭完輸咗就算啦，又冇乜籌碼擺落去嘅時候，喂，個道理好簡單嘅啫嘛，你係焗緊嗰個建制派係轉態嘅啫嘛，只要你嗰三百 plus 係連結一致去對抗共產黨唔中意嘅候選人嘅話，我理得嗰個係建制派定係泛民啦、啊？是咪就焗嗰班即係建制派转嘅咋嘛。嗱点解唔投胡官呢，就是、因为佢一票都冇嘛，建制派。佢都有三十几喺度摆牌面俾你望一望啊，都有一搏下、啊。不过你要再增加由三十几去到三百加有难度啦、啊。 嗯 个过程里面。咪咁都唔明白。仲以为自己执到宝，有啲口屌呢个礼拜我听佢讲屌关你咩事啊。你做个乜啦？我睇唔到你做个乜、啊。你 call 啊！你话俾我听边一段片、边一个 status、边一个行动喺街头嗰啲吓，同埋边啲网上嘅嘢，你又刻意走去 isol 嚟长毛同埋朱海迪啊！我都睇唔到，亦都唔知点个逻辑喺边度，冇关系。你话你吸咗啲浅黄、浅蓝同业休养生息嘅路线啊嘛，系、咪？你吸咗我哋好多深深地黄嘅人，因为我哋系抗共咋，戆鸠，屌唔好以为自己好卵劲啊！所以我话如果佢做啊，佢一做嗰啲嘢系企埋喺共产党嗰边啊，屌你我哋，佢嗰啲五六十个 percent 嘅支持度全部跌卵晒落去啦，所以共产党先唔可以 ride on 你啊嘛，我谂通噶啦，点解唔 ride on 佢啊一早？喂，因为佢知道，喂，因为你企晒喺。成个泛民嘅阵营里面嘛，你咪有咁多支持咯。喂，当有一日我同你讲唔得，我无论点都好，阿龙立廿三条帮我，我唔捻理你点。跟住你睇啲文网，屌你咪跌捻到。 唔系董建华咪就最佳例子咯， 系嘛？八三一企硬，三条闸一定落，一定要有机构提名，啊搞掂佢， 局做噶啦。 喂，你唔做啊？屌你真系啊！ 咪同埋。同埋你睇，同埋睇清楚，即系大家喺呢个礼拜或者选举打后，其实都仲喺度茶杯里的风波，就喺同一个阵营里边拗嚟拗去。但系你又冇睇清楚外边个局。喂，共产党，即系你第一次讲啊，共产党好洞悉人性，所以佢哋咪睇清楚咯。喂，而家奶妈完全唔做嘢，真系完全沉潜，佢个民望咪升紧咯。 喂，其实你都睇到成个 plot 嘅，成个局系点嘅，喺个选举过程里边。他等你自己打鬼打鬼嘛， 到现在都还是最重要的。 他想你的三百 plus 不要制造成一个威胁，他削弱你少少都赚的。因为他 suppose 即是假设你的三百 plus 是原封不动摆埋去的嘛，那你先焗得到那些长头草的建制派搏一搏嘛。其实他是有赚的啦，他焗到胡官出来，他焗到那些人投弃权，焗到你的包仔即是互屌。即包括所謂原則派同埋所謂策略派喺度互屌，佢贏咗噶啦，所以佢好多線嘅人啦，我都收到風啊！屌你咪全部 claim credit 噶，個個都有份叻噶！屌嗱，我又說服咗邊個啦？叫佢投白票啊，堅持原則啊！我又說服咗嗰班人啊！屌胡官嘅政綱好啲咁樣，我又說服咗嗰班人啊！等呢、這個民主黨或者係公民黨，屌首先應該係公民黨，首先投呢一個胡官啊，提名佢啊，焗佢入閘啊！喂，几多人 claim credit？ 我话俾你听， 咁系 claim credit 啦。你谂翻转头，到而家差唔多成个月啦，仲有冇人喺度谂紧点样团结一齐走去喐七七七啦？ 所以今时今日有人话咧，即系你话薯粉啊，俾呢个罗永聪啊，同埋薯片利用咗。喂，咁佢嗱，当你真系利用咗你啦，咁佢用咗你，佢而家得到啲咩咧？佢冇得到啲咩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嗱，按照你头先嘅讲法，你收嘅风咁。那班原則派真的被人利用了。 甘心情愿添啊屌。隨時有些是有着數。不是在我認識的人裏面。是有些有着數的。 讲到明俾你听啊， 唔喺你熟悉嘅人里边， 唔喺我熟悉嘅人里边，唔喺我好亲近嘅人里边，我觉得一定系有人引佢，包括即系我其中一个喺我啲邻居嚟嘅附近，佢咪土湖官咯，我都冇机会问佢点解， 咁廿零票啫，有乜所谓啫呢啲， 唔系咁你一票一票嘛，大佬嗰阵时喺度斗争紧，大哥。 咁啊，长毛你见佢最后喺唔同嘅场合都讲过噶，佢系受到一个佢好熟悉嘅中间人误导啊嘛。 嗰、那个一定唔系梁爱诗，我亦都嗰日喺华人民主书院面当面问佢啊，我问嗰个系咪福建佬啊嘛，屌。 咁佢有冇？ 佢话系啊。我话果然十年磨你一剑啊，咁样。 啊，真系。 因为佢。过去嘅日子里边，我估下，我估 讲嘅嘢都好多中嘅，其实系嘛？ 可能好多嘢中咗，咁你咪要系坚噶咯。喂，金镬大镬，我所以我话啦，如果呢个假设系成立嘅话，真系阴点嘅曾俊华嘅话，喂，我哋系真系唔应该投埋去噶噃。你唔好涌三百埋去，大哥。喂，你真系同共产党背书噶，日后即系人哋讲翻转头嘅时候咧，你系讲唔翻噶，都话咗你噶啦。嗱，而家入廿三条啦。都话咗你嘅咧，一步都冇一样噶啦，八三一都话咗你嘅咧，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咁油嘅咁样，哇系唔应该嘅，但我一路都好怀疑呢个假设啊，同埋睇个细色系完全唔对路。 唔系嗱咁讲，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咧，有人问，即系嗰啲薯片，即系或者薯粉，系因为咩理由而撑阿薯片咧？第一，你冇票，你撑嚟咧，其实即系纯粹系叫做所谓嘅当其时啦，策略性地叫做系谷佢民望啦，系咪拉远个距离啦？但系我觉得最重要系两点，即系第一点咧，就其实系就是呢个民主党过往都讲过啦，即系佢呢个叫做嗰个党庆都讲过啦，就是离西环最远啦嘛。第二样嘢先紧要，就是嗰个关乎基本国策噶，因为尤其系而家咧，中央吓佢、最近佢自己拍板，哇就话即系你成个国家大业嚟，就系嗰个叫粤港澳大湾区。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如果佢系想将你即系深圳。即是要吞并咗呢个香港，将两制磨平咗嘅话，佢系唔可以令到香港人咧有任何嘅本土意识嘅。其实系， 所以胡须仔都系衰呢样嘢。 但胡须仔就系反其道而行啊嘛。 你其实 叫人唔好移民啊，大佬。 系啦，其实最好老共嘅策略就系 想你移民，根本就换血啊嘛。 过咗廿年啦。你班友仔喺佢嘅分析里面咧，始终系心心不忿嘅。 嗯， 你嗰班契弟咧，永远都系即系觉得美国好、英国好嘅人嚟嘅、嗯。你永远都认为你自己系要坚持两制嘅，同埋有你哋自己嘅优越感嘅。我有乜计仔啊？ 咁呢啲就系你眼中钉嚟噶啦，嗰啲就系中共嘅眼中钉嚟啦。 逼走你咯， 就系、是、好似西藏当年咁嘅啫。 咪要换血咯。咪要逼你走咯，系嘛？ 即系好似嗰阵时候陈日君咁，点解咁坚持打嗰个咩校本条例？佢成日嘅讲法就系，我有时我都觉得系 go too far 嘅。佢就话：你睇下当年上海啊，点样搞我哋天主教教会？点样渗啲人去？嗱，有啲人你唔信嘅，坐两年监踢你走，剩翻嗰啲咪我人咯。喂，佢而家同样嘅道理都系做呢样嘢嘅咋？喂，所以唔可以冇即系历史嘅分析。唔可以唔了解共产党， 亦都唔可以唔了解国策啊！你要明白而家中共喺度搞紧乜啊？即系对于佢嚟讲，我哋即系成日都讲噶啦。喂，回归廿年，你中港点样融合？应该要有个里程碑。对于中共嚟讲，佢系要有个叫做系喂中途站嘅第一样嘢。点解佢咁心急要立廿三条？甚至乎唔立廿三条都好。喂，而家有啲有吓呢个咩港澳研究会嗰度话要即系话要咩释法？释咩法啊？佢话即系人大释法，释呢个自即系呢个言论自由吓、啊，即系好似呢个而家讲呢个咩香港前途决议文嗰啲属于港独、啊，大佬。 唔系，所以你好大镬噶。你睇到佢个手影系点咧？香港人人心始终系冇回归到。 系啊。 廿年嚟，只有系越抹越开， 逼你走咯。 佢得一个方法，就系分化，同埋系焗你走。 嗯， 最好你移民啊！你而家大家人好失望，好多人好失望噶嘛，话自己系港猪噶嘛，或者见到其他人系港猪条气，心心不忿噶嘛，觉得香港民主运动冇前途噶嘛，佢就系想你走。 嗱， 狼狗， 我引述翻啊， 所以我死都嗌唔走嘅。 啊， 我到今日都系咁讲嘅，屌要走用乜嘢啊？ 系， 系咪？你揸住个 passport 点走得噶啦，大哥？你香港百几个国家走噶嘛？系咪？唔系话政治难民啊？你去到做经济难民都容易啦，大哥。我哋香港人，你咪最多睇下半年咩环境咯，跟住再翻翻嚟咯。好多都系吸 最少三個月，最多半年嘅啦，大哥。 嗯， 係咪？喂，你其實中曬佢嚟計嘅。喂，老共呢一個嘅做法，人心未回歸，我覺得一國兩制其實一國為先，以我為主嘅地方，一定係咁諗。 嗯， 焗你走，等你哋灰心喪志，唔好再搞運動，因為點解咧？運動永遠都係失敗嘅。佢都會夾硬製造到一樣嘢，令到你所有嘅反對派所爭取嘅嘢、所建立嘅嘢係全部唔成功嘅，亦都唔俾你 claim credit 都係次要啊，即係嗰啲嘢都係面上貼金嘅啫、 嗯。 最重要嘅就係你所有運動，佢都係打壓於萌芽狀態，同埋令到你係唔成功嘅，令到你哋灰心喪志嘅、 嗯。 好啦，灰心喪志咪走咯，一係不理世事咯，做港豬咯。是不是反对派你又好 cynical 的对他们屌激进派又好是不是进步派又好屌你那些东西全部是 idealistic 的都实践不到的。好了温和派你说想跟他谈屌又谈不能掂的。那你一直就走去建制派阵营的、 嗯、 是不是只有这一头的不过是你的仕途 OK 的你试一下李慧琼讲啊你试一下张国坤讲啊你试一下这个周浩鼎讲啊说反对23条啊你试一下。即刻踢你出门啊！屌共产党， 唔系啊，系佢哋讲嗰阵时候，系23条系已经实质上立咗啊！讲紧， 唔系咯，系咪嘥气嘅？喂，所以其实而家老实讲，真系引用翻黄毓民嗰边7000字嘅文章，你真系同佢斗长命嘅啫，同、埋你真系韬光养晦嘅咋，潜藏一下嘅咋，真系重新反思自己嘅抗争嘅方向咋，点、可以有情有理有节啊？怎可以利用建制派里面的矛盾呢怎可以巩固我们整个反对派阵营里面少咬的无谓胶啊攞返个60%返嚟啊你借呢个机会本土派其实过去的日子里面已经是嚼了我们差不多是20%、在个60%里面。我们得返40多嘅啫佢哋起码都有15%啊大佬。你怎样嚼返个15%返嚟变成返64%黄金比率。嗱，呢一個先係最 唔係，甚至乎你就算咧，你真係你話人設自由好啊，原則派又好啊，你真係當呢一個薯片係你死敵都好啊。有一樣嘢咧，即係 過去 嘅啦。你如果你真係即係想進步嘅話，其實真係要認識你嘅敵人，或者你要識 appreciate 你嘅敵人。佢係因為啲乜嘢？喂，同埋講真，好簡單啫嘛。有邊個相信羅永聰佢本日一個人有能力可以孤立到你哋啫？如果羅永聰佢又有能力去孤立到長毛同阿迪嘅話，喂，共產黨應該揾佢做即係呢個統戰部部長喎，大佬，係嘛？ 其實講 你點知共產黨冇揾佢做呢樣嘢？ 其實講咁耐最重要一樣嘢、就是， 你點知共產黨冇教佢講呢句説話咧？ 唔係，即係 anyway 啦。咁喂，即係但問題就係話，即係嗱。佢可以利用到民意，系嘛？即系我想，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喂，民意系善变噶嘛？系咪？即系如果佢一日系揾到佢可以自拥民意，沾沾自喜。喂，听日佢都可以因为同样嘅民意，同一班人系见到你变质，而去倒你嘅。喂，郁文就系咁嘅下场啫嘛？系嘛？你唔好赖何志光，系嘛？ 何志光只系。最后一根嘅即系打落去嘅枪 嚟，系啊， 即系你都系嗰啲嘢，唔会系偶发性嘅，唔会系突然嘅，系累积噶嘛呢、這个世界。 民主一件咁嘅事嚟噶嘛，即系 正如你用翻民主用呢件事嘅就系、是曾俊华嘅民望，咪就系个时代嘅背景，再加累积出嚟咯。喂，如果冇雨伞运动，如果冇老共喺背后治港嘅政策，如果冇。这个所谓社会的689游论之下的严重分化你觉得曾俊华会得吗 I don't think so 完全不觉喂是你班友仔成日仲 obsessed 在他的身上边、放开他啦做个大和尚啦、 其实 那个人已经过气的啦有些人传他说做全国政协常委屌你不如找我做好过啦佢仲有咩佢有咩仲有乜嘢嘅利用价值係冇啊佢走㗎啦60多岁人喎仲想点啊去过一个人生里面嘅高峰全香港最多人支持嘅一个人差唔多可以话係比李柱铭陈方安生又过之而无不及吸纳到唔同政治光谱嘅人不过你老实少少认真少少去諗 其實你那裡有很多水分在這裡，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是因為不滿共產黨所以才說支持你， 一來啦， 包括我們坐在這裡三個在內， 一來啦， 如果共產黨是這樣點你， 二來 我想你都戇鳩啦，你怎麼想我啫。 二來呢，講真的，我覺得真的要呢是要很謙卑，是去認識或者檢討這個薯粉現象。薯粉現象其實第一即其實是你不能夠抹殺一樣東西，就是薯片它是成功地是抹走了三成的建制派的票的，即是如連月曾所說的淺藍，是吧？你喂你三成的淺藍，喂你要想想， 即是在個立法會選舉裡面，我哋用六四黃金比率，佢大概攞 10%。 係啊，喂，其實呢三成嘅淺藍，你有冇能力係可以令到佢由一個相對覺醒變咗一個完全覺醒先？ 即係話喺用田北俊啊、周兩嗰陣時候嘅選舉嘅例子裏面咧，佢哋不嬲都有6-7%、7-8%，其實佢多咗兩三個啦。佢進納咗自由黨嗰啲既唔完全親中，亦都唔係走泛民路線嘅人，佢中間。在整個選舉工程裏面呢，我就 assume 它大概是 10%、大概 10% 到、no more no less、好，但是你回回去的你怎樣爭取這班人呢？你是死的、你不要叫民主派去學他們，屌你咪三不像喎，搞搞下。 咪建制派都好难学，咁你諗下，喂田北俊佢自己本身嗰个实业唔系咁依赖大佬，佢先至可以做有自由意志嘅建制派。 唔系我啦，佢都。 你睇叶刘， 嗱你听翻个罗辑罗永聪佢讲句说话，佢点样佢点样串啊？呢个汤家华，即系汤家华成日自认呢个中间派噶嘛，佢就话你睇下啊边个嗱民主党啊成功啦，佢区区都赢到嘅。咁因为佢夠中间囉，係咪咁，但係边个呢个阿江湖头点解佢唔成功啦，佢点解佢立唔到飞呢，佢嘅党係咪就因为佢唔夠中间嘛，即係话呢个阿汤家华嘅反而好撚建制呀，即係同阿谢伟俊咗啲差唔多。咁但係一样嘢就係话喂你諗下佢中间嘅意，佢所谓嘅中间嘅意涵系咩，佢唔淨止话咩嘅。嗱佢系可以立到浅黄少少，其实佢其中一样嘢最重要嘅成功要素就系佢系泛禁嘅。佢系有一定嘅泛禁嘅。即系你叫啲人唔好移民啦，系咪你系鼓吹啲人有一啲嘅本土意识啦。喂其实嗰陣时你话港队鬥呢一個國家隊嘅時候，喂佢自己嘅親身去支持，喂呢樣嘢喺中央眼中嚟講，喂都係犯禁㗎。 啱啊，見微知著嘛。 係啊， 好少嘅嘢已經睇得到你個人嘅意識形態係點啦。 吓、 你能夠當大任啊？吓、喺老共嘅角度就係、喂你自己試下做下老共，即係作為老細都好啦。你見到喂？在這些小事上面你都不政治正確、你最多不出席的，不用舉曬手就是支持香港隊的嘛，還有那時候那個氣氛是很激烈的嘛，那個政治的、矛盾是很激烈的嘛，講那時候靴國歌啊成成那些，喂你還站那邊、是不是我篩你這個例子，其實我沒什麼印象的、不過講回頭就是薯仔薯片全部過氣啦， 咪同埋建制派佢本身都冇犯禁嘅本錢啦。你睇下葉劉、新民黨， 咪即係咁講。如果建制派見到即係羨慕、妒忌呢個曾俊華，而個個真係學佢咁樣犯禁嘅話，喂，我又好歡迎喎， 出事㗎， 我又樂見其成喎。講真， 唔係唔會，一定唔會、都話咯。所以你咪見到葉劉 你 俾人制旗嘅例子咯。 你記唔記得田北俊又好，周梁淑怡啊，喺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里面，为什么在电视机面前投票？啲建制派啊，如果你个个学阿曾俊华咁啊，就系咁下场噶啦。喂，嗰啲票系铁嘅，铁一般嘅铁啊，系有啲走35起码扎底啊。佢靠个35-40系赢嘅啫，建制大佬。如果我哋仲有60%嘅话。当然我嗰60%我唔见到15%啦，随时10%啦 ,at least, 俾咗呢个本土啦，所以其实我哋当务之急系点呢，放下呢啲咁样嘅因为即系薯片嘅妒忌啦。 一嚟啦。 系咪嗰个系一个幻象嚟嘅咋。 咪二嚟我觉得即系其实你要諗下啦，你所有非建制派啦，唔淨止原则派啦，都要諗下你点可以将嗰啲浅蓝变成浅黄。是吗？即是这个很重要的、 哦。没有，我觉得香港人很实际。0371的时候呢，有很多浅蓝就变浅黄。 你一衝擊到佢嘅價值同埋核心嘅， 當佢變成負資產嘅時候， 負資產又好， 變錢王咯，大佬。 你成個政府無能搞呢一個沙士， 變錢王咯。 嗰時候又好，甚至你乎你立廿三條都好。 啊、 其實點解有百萬人大遊行咧？ 係， 我啲人話五十萬啦嚇，唔緊要啦。你五十加八除二，即係七五萬啦。喂，好多其實係錢籃嚟嘅。 其实我哋讲咗 好多人系因为嗰阵时候嘅负资产，因为政府处理沙士，因为呢个廿三条嘅立法， 迁怒于你啫嘛，系嘛？ 嗰度起码有十万八万啊，系浅蓝嘅涌出嚟游。 喂，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先。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